總有街坊會同你講咁樣。 係， 喂，你青年新政搞咩啊？喺六四嘅立場上邊，嗱，我嗰陣時候都係噶，我一做社記我就知噶，我搞領會嗰陣時候都係嘅，啲電話會到嘅街坊。 嗯， 當然你話一百個街坊都唔會有超過三個，但有兩個裏面咧，你已經反映到呢個問題，佢哋點樣睇你？所以咧，我估即係邝宝贤喺條街道嘅街坊同佢講：喂，屌你搞咩啊？喂，我投你票。 嗯、 喂，我唔知道你咁契弟嘅喎，原來喺六四立場上邊， 你搞領會你都解釋得到，佢搞六四佢解釋唔到， 好難解釋。喂，本土為先一件事，喂，同埋你諗下，你黃埔花園嗰扎嘅街坊係咩人先得嘅？ 隨時當年有份參加百萬人大遊行㗎。 係咯，喂，我當你係真心交，你都發覺你要割席啦，你唔割點掂啊？ 嗯， 你除非諗住，唉，我唔選你，咁但係你唔選都好，喂，咁你都要做翻個好人㗎，做翻一個正常人㗎。喺啲重大嘅原則問題裏面唔可以即係輕重倒置㗎，我唔用你即係呢個 term 叫咩話，不分輕重啊，屌你真係係咪？喂，所以呢青年新政呢個嘢好撚大鑊㗎。你諗下，佢贏咗上一次區議會攞到世界冠軍之後，幾多個發言人走咗？ 唔係好多發言人，一個啫，即係周世傑 啦。之前有一個嘛，叫咩名？ 周世傑。咁周世傑 再之前其實仲有一個好似叫黃少峰咁樣 都走埋啊！ 所以你咪戇居咯。如果你嗱，我聽到好多陰謀論啦，唔係我嘅 belief 嚟嘅。不過我當呢個係 belief 係準啦。我當你青年新政係共產黨擺落嚟嘅一隻棋，啲共產黨咪扯盡咗佢咯。喂，你喺六四嘅問題上面你係冇撚得走嘅，你喺七一嘅問題上冇撚得走嘅。喂，呢啲系香港人過去六四黃金比率，點解能夠維持咁耐喺共產黨嘅強權裏面？你撳佢掣，你咪玩撚借佢咯！你又要再生多個出嚟，喺度扮素人、扮年青、扮屎泛民，又唔同泛民嗰啲老屎忽。好啦， 嗱， 我當你冇撳掣啦。我講多幾個 scenario， 唔好成為個陰謀論。我當你冇撳掣，我靠你班傻仔。啲我唔使玩嘅，大哥。喺啲重大原則嘅問題上面，你都係勾下勾下，分析能力都冇，唔好話俾我土白 KO 啦，屌，我都當我輸俾你啦，屌，係咪啊？你講啲咁嘅嘢，對有咩自己有咩數咧？我都話你玩撚完咗噶啦，我兩個禮拜之前我話喂，你咁樣咁即係make 一個咁嘅 decision， 咁重要嘅 political decision， 你知唔知你啲票喺邊度嚟啊？你有七成系嚟自泛民主派啊，戇鳩！青年新政，你舊政啦，仆街！而家玩撚完咗啦，等你講得咁撚過癮啦，六四嘅問題上邊，我唔敢話你係鬼，我冇證據，我唔通日日揾即係私家偵探跟你哋有冇同共產黨接觸，我咪收佢錢咩？但你都鳩啦！如果你冇收佢錢，你做埋呢啲做乜嘢啊？做個壞人， 嗯。 所以邝宝贤是醒的，他使乜靠你啊？我做完实习医生，搵十万八万一个月，再唔得咁咪移民咯。 唔系，其实你知唔知？ 我使乜同共产党涂脂抹粉啊？同埋我都讲过好多次啦，青年新政里边可能八九成人是真心交噶嘛。 嗯，一定是 第一，认为传统泛民勾下勾下做咗廿几卅年，乜捻都做唔捻到，信捻埋话我哋相信民主回归。认为我哋所谓和理非非嘅路线乜撚都唔得嘅。咁撚多爱国情怀。我哋香港人嚟喂呢啲係 sell 到。sell 到啫。但係两嘢露底。 同埋你入到去区议会你都要同泛民合作嘅，到最后。唔通你真係走落去建制派嗰边仲同阿梁美芬眉来眼去咩，係咪先。 唔係，所以呢啲咁嘅有我成日都话素人政治其实係反映呢个世界係躁动不安㗎。 嗯。 嗰陣时候我记得阿刘世良，虽然可能阿达克汪就好似唔係好鍾意听到㗎屌。佢咪写过一篇文喺明报㗎嘛。 德康汪呀。 德康汪屌㗎，即係我用个英文。佢话喂，刘世良写一篇文话最近出咗本书㗎嘛。全世界即使有民主嘅地方都係揀素人。 嗯， 点解拣素人 ？Change 就系因为佢已经系唔信 politician 啊嘛，对民主嘅制度都系一个好大嘅质疑啊嘛。但系其实啲人，你谂下，柯文哲都系啦，都露底嘅，而家好多不满啦、